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 你买棺材知唔知订啊？ 买棺材不如买骨灰庵。 你睇咗陈晓蕾嘅《死在香港》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门小蕾》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英树蕾》未啊？ 正所谓名不该传，我哋唔会喺度坐以待毙嘅，我哋继续发声， 电光独龙尊， 反共救地球，贱命一条，你同我斗。刘西良，千祈唔好走数喎。 周博贤，你记得铺头啊。 探长，你记住准时到啊，如果唔系，夺你狗命啊！ 乱命闹数， 笑先得噶。 禁室之内 四埲墙， 天花同埋地板， 两条友 可以做啲咩啊？ 神神秘秘，密密针， 时事民生， 天南地北， 胜在禁室。 禁室不禁话， 逢星期三夜晚10点至12点，探长 Pamika 城寨见。 有人话动物系草。 有人话动物是宝， 是草定是宝？我哋是动宝宝。 动物在你手上边可以是宝贝，同样亦都是出没市区的街坊，亦可以是游走野外的朋友。 不分亲疏，不分距离，不分物种，动物需要保护，更加需要得到尊重。 动宝宝一个讲公义、讲权益的城寨动物频道。 宝宝， 逢星期四 夜晚7点到9点，城寨见。 我是独男， 我是独女。 逢星期五晚6点至8点， 港文好书、奇书、漫画书，同你八进交涉时事。 独男独女， 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4至6，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 城寨见。